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但是你刚才自己有一个洞没有补起来，你没有回答你儿子为什么要念书啊？因为这是很好的大哉问 功成名就啊。 对， 可是那时候好像不是我在回答，好像是他在回答。对， 他那时候不是说为什么念书，他是问 为什么 要 考 试 哦？为什么考试？那你回答什么？ 我就简单讲，因为我也不想长篇大论。 我们好像是跟他说，就是考试这件事情是。让老师清楚知道说，你在这段期间你的学习的吸收的程度 是多少？ 哦 ，OK， 对 ，OK， 对。妈妈，那为什么要念书？我还是要想问这个问题。 念书哦， 因为你们家小孩现在不是刚好准备青春期了？ 对啊， 对啊， 金喽。 对啊，我觉得这问题三不五时也会出现的。当他要考大学，就要念书。 其实我没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啊。 对，好像不知道是在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吧， 对啊，那个时候就这样。 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 那时候是谁回答？ 好像不是我们一起吧？ 哦，对，就反正我们就很喜欢聊，就促膝长谈这 样子。对对 对，因为我儿子睡前都会跑来我们房间，就是坐在床上， 到现在都还会， 到现在还会， 很好哎。 不知道哪一天就正好聊到这个话题。简单说啦，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也可以不要读书，你也可以读书，你不读书，那你一定要找到 自己 的兴趣所在。那要不然你之后成长过程之中，你又不读书，你又没有兴趣，那真的你也不知道你以后能干嘛。 对， 我觉得现在小孩其实都很会想。 对， 你只要给他一个方向，然后给他一些你的经验，我觉得他们都听得懂。那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要把书读好？是因为说你现在在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情况下，你只能把书读好，你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做选择， 选择权变多了。 对对，比如说你想打球 ，OK 啊，谁说打球就不要读书？你可以把书读好，是书又读得好，球也可以 打 得 好。 那这样你有更多的武器去跟人家去竞争嘛？对，那如果说哦，我只要打球不读书也可以啊，那你球就要打得比别人好嘛。要不然到最后你可能你的球还是打不成。 OK， 对，就简单跟他解释。 听起来你们两个的沟通模式挺互补的，包含跟小孩的对话模式。 对。 那你们两个有曾经最大的冲突吗？你先说，你先说，搞不好不是在心里想的那件，你说，你说。 你先说， 我觉得我这个主持人相当的好玩，就是挖洞给他们两个人， 煽风点火， 对对对， 真的很厉害。 下节目就吵仗， 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做个节目叫《分手的一台》， 我好想当这种主持人哦， 比较好玩，对不 对？ 对， 真的。完了， 有吗？ 现场一片 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当下一定有一些。我看不过去或他看不过去我的地方。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个默契啦，我觉得一定有那个，但是我们都是在孩子面前不针锋相对。 对对对对。 这个默契是有的。 对，这一定要有，这个我们在之前就是在跟孩子沟通之前都一定有这个默契。当然你说有没有摩擦，有。对。 他想到了，赶快！ 我可以 剪，你不要讲，你不要讲， 你可以剪掉。 应该是说，我们家老大那时候才一岁多，因为要帮他借尿布的时候那件事情。 哦， 一岁多事情都想得起来， 没有， 所以真的不要得罪有疤的 人。 你看，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他要借老大要借尿布，可是我们家老大很奇怪，就是每次就是都要脱掉尿布，然后把他抱上去马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 对， 很顺利上， 对，都送不出来。 已经训练到他大概已经快要半年了，这么久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可是有一次，就是好，那他就是坐在马桶上，然后就是上不出来。那我们就说好，那没关系，因为已经要睡觉了，那我们就把他包尿布，因为睡觉我们都会包尿布。 对， 然后包了呢，然后隔没五分钟，那小子 就上了。 对、 oh. 然后他爸就大俩公在儿子面前摔电话，但是没有摔到小孩子，他就是、比如小孩在那边玩，他就整个这样子摔下去，说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子，就是什么大发雷霆这样子。 我没有对他吧， 你没有，可是你在他的面前。 对啦对啦，对，我在他面前 然后摔电话这件事情，然后我心里想说，你为什么在小孩面前要做这种举动，做什么事？这不是他能够控制，他还这么小。那 还好，那时候才一岁。 对，一岁多。然后，所以那时候，那我们就把孩子哄睡，然后我们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应该做那个举动，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其实小孩子就在旁边，他虽然不知道你在干嘛， 对 大宝， 对 大宝。可是其实谈了之后，他其实好像知道。” 我的那个点之后，他其实有反省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这么 care？ 嗯，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再补充一下，是前提是训练很久了，然后那一次呢，就他本来他说他想上，我把他放在马桶上，我就坐在那边等他嘛，等等等等了蛮久喽，就他跟我说我大不出来。我说好，大不出来我就包尿布。其实是我才刚包完， 刚包完吗？ 一包完他就说， 我过五分钟到房间啦。 我的话是刚包完啦、 啊，时间相对论。 对啊，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在旁边，是我包完，他就跟我说我大出来了，我就 一把火就烧上来了。 轰！在我手上还有电话，我就往地上一摔，还有地上有软垫，没有造成那个财产的损失。所以对那个时候事情这样，可是我自己后来也有去反省，就是像我老朋友跟我讲说，你干嘛要这样？他也才一岁多两岁，他拿懂什么？那我就自己去思考说，对啊，他拿懂什么？对，那自己去修正嘛。Okay. 你说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啊。那时候你也还年轻嘛，没关系。 对啊，还没有 可以被原谅的、 啊。对对对对。 现在再发生就把它吊起来打。 真的， 嗯，好。那他想的这件事应该不是你想的那件事，对不对？ 我想到的其实我其实还好啦。嗯，对啊，反正事情能解决对我来说都还好。 他把话收回去了，各位听众， 真的有一种哦，你 对啊， 你可以， 我又挖洞给他们夫妻跳了，我好开心，我整个人真的是变成一个综艺节目了， 真的 怎么回事？ 好嗨哟、哦，呜呼， 所以其实无论是教养的事件是什么，我觉得你们两个夫妻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一定可以沟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啊，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算了啦，你讲不听算了。我觉得算了是一个很可怕的沟通态度、嗯， 因为你一次算了之后就是算了 就没有东西好谈了。 真的， 对，我其实蛮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大部分都是老婆讲的。嗯，我很想改变啊，我已经比如说要上很多课、嗯、去学什么亲子教、嗯，但是他就说，可是我老公不愿意改变啊。 那老公容易讲的那句话是啊、哦，我都安内啊，不行 啊， 弄啊。 对啊，我小时候我爸就这样教我啊，然后小时候也是打我啊，我怎么不行？你这样很宠小孩啊、嗯，对啊。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会造成妈妈的困扰，对、嗯。那然后就问说啊，怎么办？嗯，通常就说不怎么办啊，你自己先改变啊。嗯，但我觉得应该是说夫妻间啊，你如果说其中一个改变了，其实相对的我们人都这样，嗯、我就想改变另外一个人，希望他跟我一样。嗯、所以在这段过程之中，其实。我跟他这个反而是有一些摩擦的，就是我想改变、嗯、但是他觉得这样就这样子啊、嗯、为什么你要改变我、嗯、但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改变、嗯、你知道这个摩擦有时候反而是这样子来的。 嗯，那你到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什么？这位老婆 其实他后来我们有因为这件事情有真的有认真的聊过，我是说你不可以因为你自己的那个历程，就是你改变了，你这个历程是已经到这边了。但是虽然说我只有在还没有跟上你，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已经在我的前面，你就说，哎、欸，你要跟上我啊，你要跟上我啊。你懂吗？就是我觉得 你有自己的节奏， 对， 你有自己想要走的方式，嗯、 对 ，OK 對。 而且有时候不见得是前面，有时候自己乱走，然后你说你要跟上，他想说谁要跟你啊？ 对啊，你的方向不是我的方向。 对啊， 对。 我觉得会这样，尤其是男生啊，本来主导性就会比较强一点，希望说另外一半是跟着你啊什麼。 对，我们刚才一开始来讲说，今天那个要当足够好的父母亲这件事情，嗯，如果用你们两个的数字来看呢、啊，你们两个都有一些觉得自己。或者觉得小孩要应该够好，或者我自己身上的角色我要做的应该够好，才足以称为一个好父母。你们有走过这个历程吗？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好，多做一点什么，或成为一个怎样的父母才可以是对的？会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做到，才是一个够格的爸爸妈妈？ 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妈妈并没有陪在身边，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我就是要陪在我小孩身边、嗯、一路陪他们成长，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比如说我有孕孕流停啊或什么的，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的那个心还是会觉得说哎、欸，小孩子的一些重要的场合或者是怎样怎样我都一定要陪在身边的那种状态。可是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累，就会觉得说，哎、欸，那万一我没有去做到，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妈妈？ 嗯嗯，你内在会有这个担心？ 会，其实是会 的。Okay, 到现在还会有？ 现在比较好了，现在有一点是放松、嗯，因为小孩大了， okay. 我觉得慢慢慢慢要把自己 要找回来的那个阶段了。嗯嗯嗯、但这个在比如说老大在国小的那段期间，我觉得我的那个压力是还是在的，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是完美的妈妈。嗯嗯，就是不管怎样，他说的话，我答应他做的事，我一定要做到。嗯， 那时候累的时候怎么办？ 累的时候 盯着。Okay, 那你的凌晨，你有那个要当完美爸爸的心吗？ 我有啊，我还有哭过哎、欸啊， 真的怎么了、 啊？就是我老大出生回到家第二天，我就发生过这件事情啊。嗯、 什么意思？ 因为他那时候会，因为回到家也会哭嘛，欸、不习惯嘛、嗯，然后他就是睡觉不睡觉，然后就在哭。那时候哄哄半天就不睡，我就把他抓起来，但我手护着脖子啊哈、嗯，就他抓起来之后说不要再哭了这样子。 他又崩溃，他真的崩溃。 我真的要崩溃了，我觉得我已经做到这样，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来了 吧。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爸妈一定都是有这样心态，就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都已经做成这样子了。嗯、 对， 当然是新手爸妈，然后可能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情况跟这样的心情啦，嗯、所以就崩溃了。那天之后，因为我儿子黄疸住院，然后家里反而都没有小孩的声音。 Peace，、嗯、 我反而心里就觉得我好对不起我儿子，然后就整个我也是哭，就在他面前， 對對對對對 然后就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怎么这样对我自己的儿子这样子？嗯、对。后来我跟我大儿子讲，他还拿这个开我玩笑，他说：“你知道吗？我心里如果有受伤的话，应该就是你那句话。”我想说啊， 没错，没错， 才不到一岁， 阿赫嘞。 但我觉得这招蛮好的， 真的。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后来长大之后，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做爸爸，那我一定会有一些我爸的一些记忆在我身上。嗯，那我爸他以前是军人嘛，所以他相对的陪在家人时间不多。 对， 那我就会觉得，其实陪在小孩身边，其实是或许是弥补我自己小时候没有满足的部分。嗯嗯，所以我会一直以那种我不想要那样，所以我做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我爸爸、嗯、做爸爸这个角色。但是我后来觉得好累哦。嗯，我也忘记什么时候，有一次我就跟我老婆讲，我就说我觉得我好累哦，我一直在做那种我不想要做而去做的那件事情。嗯、或许比如说陪小孩玩就是一件事情，我可能我累，但那时候当下小孩叫我陪他玩，我还是陪他玩。但是我那个心态是说，我不想像我爸一样没有陪伴我的童年，所以我就陪伴他玩。嗯，那个心态会让我觉得很累。嗯，后来我就自己去调整，是说那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对， 我就调整成说我想做一个爸爸，而不是我想做一个好爸爸。 对对， 当我这个意念一转换之后，我觉得哎、欸，我一样是陪小孩玩，但是我觉得我开心多了。嗯， 而且你们两个的那段对话里都有一件事情，其实我想一起问的。嗯，你有没有发现当爸爸妈妈的那个初期啊？嗯，如果尤其很多爸爸妈妈没觉察，可能会长期。 对， 就是因为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没有这样，所以我要那样。嗯，或者他对我太这样，所以我要换另外一个方向。我们都在一种反作用力里当父母亲，而这种心态在你们刚才的分享会发现，如果用这种状态当父母，都会特别累。 会有一段时期，但是 对，如果真的没有自己有深刻的察觉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一路到小孩可能大学毕业，你可能都还是这样的状态， 对， 其实会崩溃。 没错，而且亲子关系很容易变形冲突。 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了，因为其实相反的来说，我爸爸以前这样对我啊，那我也这样对我小孩子啊，相对来说轻松。但问题是，你心里面一定还会有个呐喊，比如说像有些人是小时候自己被爸爸打。长大之后也不小心就打自己小孩，可是心里又呐喊说我不想打小孩，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打下去了，然后心里又很忏悔。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钟摆吧，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我觉得都不是对自己来说都不是那么好的一种方式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到那个 中 间 的平衡 点，会比较平衡一点。我们都是这样的过来磨过来的啦，到中间点真的是心里比较舒服。 而且我发现你们两个的那个对话啊，就是亲子教养，刚才谈的这一段的对话，其实基础打得很好，是因为你们夫妻有很好的对话机制。 对啊， 如果你们的夫妻前面的对话机制、沟通模式没有这么的稳定而敞开，其实接下来直接进入父母之后就更难了。 因为做父母没有先修班啊， 对， 真的， 你要修一定要先从彼此间的关系先开始修炼， 没错没错， 然后再到自己的小孩身上，我觉得你才有个基础去说，知道怎么去跟自己最亲密的人沟通。要不然通常我们对最亲密的人往往是 口气最不好的。 对啊， 对，脾气都是发在他们身上的。 对，没错。 那相对来说，其实小孩子活该倒霉嘛，被你生下来就要被你凶嘛，这样子。嗯，对啊，我们自己是这样子认为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前期情侣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当情侣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怎么好像没有像一般情侣一样就很火热，有吗？ 太早直接进入老夫老妻模式，是不是？ 都是沟通，都是聊各种聊这样子，会想说，怎么好像没有？ 原来他有不满的地方， 好像没有很单纯，就是在做男女朋友的这种 什么街边拥吻什么的。 是啊， 六十岁可以做，六十岁哦， 六十岁做就是一种 就厉害了，就厉害了，對對對對就厉害了，真的，我期待，好吗？ 真的。 那叫你来做摄影师是不是？ 不用，我只要看照片就好了。 好，好， 好的，好的。我发现，其实无论是刚才我跟你老婆单独录的那一集成长过程，跟你们现在夫妻俩一起谈，我至少都感觉到一件事情很好，就是你们是很真实的面貌在面对彼此跟面对自己的。你像有一些人是用着包装的角度在面对自己的，就是也许我有很不堪的过去，或者我很不想面对的。可是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就把自己包起来。可是，一旦你用包装的方式面对自己，那里面东西总是会发酵、会发炎、会发臭嘛。嗯，对。所以，像我们刚才先谈的自己成长那一段，我们有那个挫折的东西，包含你们现在谈的夫妻关系里，你们也是很真的在面对彼此。我觉得这件事在教养小孩身上就是很好的身教。 前提是你要先真实的面对自己。 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过程，当然我们前面也会觉得好像以为是你用最真实的自己在对彼此，可是后来发觉好像不是。 对， 因为你自己都把自己蒙蔽起来，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找自己真的很重要啦。 没错。 对啊， 所以花一点时间看自己内在怎么长大的，你的经验值、你的价值观，一层一层剥洋葱，其实是蛮好的。 对啊，会很舒爽， 很舒爽。 虽然过程可能在， 可能会很痛苦。 对，可是那个痛苦，你不经过那个痛苦，你就不会发现说，原来我有这一面， 没错， 原来我有这一层东西是需要去剥掉的。所以有些人在交往的时候，像我之前，我举自己例子，是我其实很怕跟他有冲突。 你不喜欢有冲突感？ 我不喜欢。对，我觉得这个冲突会造成关系的破裂。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两个的基础够好，其实不需要怕冲突，你只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比较好的情绪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些冲突摩擦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得到的结果会是更好的。 对啊，因为冲突通常都是价值观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 对啊， 就是还是要找到那个关系的平衡点。 平衡点， 要不然只是一味的配合，我觉得到最后一定有一方会很委屈啦。 好啦，经过这一集，我非常验证这应成老师前面几集讲的都是真的啦。 我真还蛮恭维，但是我真是知 道。但我下面还有一个坑还没挖，下次把你妈挖来。因为妈妈还没有验证。 你要验证的擀面棍的事情吗？ 对啊，妈妈擀面棍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突然很开心我没结婚了，你知道吗？不用找来验证，真的是。好啦好啦，我们今天这一集先聊到这里。这对夫妻从交往啊到教养，其实有那个 good enough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自己喜欢自己啦。 对 对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用比较自在的舒服的角度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心有余力面对你隔壁那位老王嘛，然后才有办法面对你生出来的小王啊，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里喽。 好， 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